曹参，沛人也。秦时为御苑，而萧何为主吏，居县为豪吏矣。高祖为沛公也，参以中捐从，即胡陵防御，攻秦兼攻军，大破之。东下薛，即泗水守军薛郭熙，复攻胡陵，取之，袭守防御。防御反魏魏，击之，封反魏魏，攻之，赐爵七大夫。北击司马新军荡东，取胡府，其善治。又攻夏邑以西，至于即秦将章邯车骑，攻元妻及抗府。先登迁为武大夫，北救东阿，击章邯军，陷阵，追至濮阳，攻定陶，取临济。南救雍丘，击李由军，破之，杀李由，虏秦后一人。章邯破杀项梁也，沛公与项羽引兵而东。楚怀王以沛公为荡郡长，将荡郡兵，于是乃封参执帛，号曰建成君，迁为七公，属荡郡。其后从攻东郡魏军，破之成武南，即王离军城阳南，又攻杠里，大破之，追北西至开封，击赵奔军，破之，为赵奔开封城中，袭击秦将杨雄军于曲勇，破之，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，迁为直归，从西攻杨武，下还原勾氏，绝河津，即赵奔军失北，破之，从南攻抽，与南阳守以斩阳城郭东，陷阵，取渊鲁以定南阳郡。从西攻武关、姚关，取之，前攻秦军蓝田南，有夜击其北军，大破之，遂至咸阳，破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，汉王封参为建成侯，从至汉中，迁为将军，从还定三秦，攻夏汴故道、雍台，击张平军于好至南，破之，为好至，取壤乡，击三秦军壤东及高丽，破之，复为张平。平出好至走，因击赵奔，纳石宝军，破之，东取咸阳，更名曰新城。参将兵守景陵23日，三秦使张平等攻参，参出击，大破之，赐石邑于宁秦，以将军引兵为章邯废丘，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，至河内，下修武，渡为津，东击龙居象驼定陶，破之，东取荡萧彭城，击象集军，汉军大败走。参以中尉围取雍丘，王武反于外黄，程楚反于燕，往击尽破之，祝天侯反于偃室，尽破取偃室，击羽鹰于昆阳，追至射，桓公武强，因至荥阳。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， 从击诸侯，及项王败，还至荥阳。汉二年，拜为甲左丞相，入屯兵关中。月余，魏王暴反，以甲丞相别与韩信、东宫魏将孙素、东张，大破之。因公安邑，得魏将王襄，即魏王于曲阳，追至东原，生获魏王豹，取平阳，得豹母妻子，进定魏地，凡52县，赐十亿平阳。因从韩信及赵相国夏越军与乌东，大破之，斩夏越。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，击成安军陈馀，而令参还为赵别将戚公于乌城中。戚公出走，追斩之，乃引兵诣汉王在所。韩信以破赵为相国，东击齐，参以左丞相属焉，攻破齐，立下军，遂取临淄，还定济北郡，收驻踏阴、平原、阁、卢，以而从韩信及龙驹军于上甲密，大破之，斩龙驹，虏亚将周兰，定齐郡，凡得70县。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，其首相许章，及故将军田忌。韩信立为齐王，引兵东益陈，与汉王共破项羽，而参刘、平齐未服者。汉王即皇帝位，韩信喜为楚王，参归项印焉。高祖以长子肥为齐王，而以参为相国。高祖六年，与诸侯剖腹，赐参爵列侯，十亿平阳万630户，世事勿绝。参以其相国，击陈豨将张春，破之，情不反。参从道惠王将车骑12万，与高祖会稽情部军，大破之，南至齐，还定竹邑、项、萧、刘。参公凡夏二国，县122，德王二人，相三人，将军六人，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后御史各一人。孝惠元年，除诸侯相国法，更以参为齐丞相。参之相齐，齐70城，天下初定。道惠王复于春秋，参进召长老朱先生，问所以安及百姓，而其故诸儒以白鼠言人人书，参未之所定。闻胶西有葛公，善治黄老言，使人后必请之。既见葛公，葛公未言，至道贵清净而民自定，推此类具言之。参于是必正堂，设葛公焉。其制药用黄老树，故相齐九年，齐国安吉，大昌贤相。萧何薨，参闻之，告舍人促至行，吾且入相，居吾何。使者果召参，参去，主其后相曰：以其御事为祭， 甚勿扰也。后相曰：至无大于此者乎？参曰：不然，夫遇事者所以并容也。今君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使参微时，与萧何善，即为宰相，有隙。至何且死，所推贤为参。参代何为相国，举世无所变更，亦遵何之约束，则郡国力长大，讷于文辞，谨后长者，即召除为丞相使，立言文克身，欲勿声名者，斥去之。日夜饮酒，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餐不事事，来者皆欲有言，至者餐者印以醇酒，夺之欲有言，复印酒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睡，以为常。相设后园进吏舍，吏舍日饮歌呼，从吏唤之，无如何，乃请参游后园，闻吏醉歌呼，从吏幸相国召案之，乃反取酒张作饮，大歌呼与相贺。参见人有隙过，掩匿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参子竹为中大夫，惠帝怪相国不治事，以为其少振于，乃谓竹曰：汝归，使司从容问乃父曰：高帝心弃群臣，帝负于春秋，君为相国，日饮无所请示，何以忧天下？然无言无告汝也。竹既喜目归，时见自从其所见参，参怒而嗤之二百，曰：促入室，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。至朝时，帝让参曰：与竹胡至乎？乃者我使见君也。参免官谢曰：陛下自察圣武属于高皇帝，上曰：朕乃安敢忘先帝？参曰：陛下官参属于萧何贤，上曰：君似不及也。参曰：陛下言之是也，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即明据，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尊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惠帝曰：善，君休矣。参为相国三年，薨，谥曰义侯。百姓歌之曰：萧何违法，蒋若化一，曹参待之，守而勿失，在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竹四侯，高后时至御史大夫，传国至曾孙乡，武帝时为将军，击匈奴，薨。子宗嗣有罪，完为长旦，至哀帝时，乃封参玄孙之孙本使为平阳侯，二千户。王莽时薨，子弘嗣建武中先降河北，封平阳侯，至今八侯。 赞曰：“萧何、曹参皆起秦刀笔利，当时陆路未有其节，汉兴以日月之末光，何以信谨守管乐，参与韩信俱征伐，天下既定，因民之及秦法，顺流与之更始，二人同心，遂安海内。怀因情不等已灭，为何参善功名，未冠群臣，生亦后世，为一代之宗臣，庆留苗裔，盛矣哉。”